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98章，换房。李琴书到底只是幕后的编辑，所以他登场的瞬间只因为容貌引起过一阵的尖叫。但是很快大家把注意力转到自家喜欢的作者大大身上。李琴书说了几句感谢的话。 这么多年以来，谢谢大家对我手下作者的支持和喜欢。我没什么好感谢的，只好组织的这一次的全国巡签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买到自己喜欢的书，在未来的日子里想起今天，能够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，这样就足够了。 和平时的李琴书完全不一样，这时候他像是会发光一样。 在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格外的认真，温和的脸上带着认真笃定的表情，莫名的给人一种安全感。他手底下人都挺佩服他的，因此他的团队也格外的和谐。这些都是之前原子峰去了公司的时候就发现的。李琴书这人其实相当有人格魅力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。李琴书鞠躬从台上下来，猛地松了口气，接过身边人递来的水一口饮尽。 哇，真有点吓人。 我看你在上面挺淡定的。 袁子峰接过李琴书又递回来的水杯。 很淡定。 你怎么出来了？ 看你耍威风呗。哎叔，你平时虽然话不多，但上去了还挺能镇住场子的呀。 你呀、啊、你。 那个忙得差不多了吧？ 差不多了，只要接下来没什么意外状况就没事。不过即便是出现了意外状况，他们也应该能够解决了。哎，好饿。 李琴书揉着自己的胃叹了口气，粥早就被消化得一干二净，中午饭他也忙得脚不沾地的，加上盒饭里又没喜欢的菜，李琴书也没吃。袁子峰一只手勾住他的肩膀，走吧。 去哪儿？ 吃饭呢。哎，你是真打算修仙呀你？ 因为李琴书的胃现在有点脆弱，所以两人没去吃蜀城的特色火锅，而是随便找了个中餐厅炒了些蜀菜，分明已经吩咐了少放辣椒，奈何这味道仍然是重的人有些缓不过劲儿了。 袁子峰倒还好，挺喜欢这味道，只是李琴书有点受不了了。 只见他吃得挺费劲儿的，袁子峰眉头一皱，干脆道：“ 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你们这儿能做西红柿鸡蛋面吗？”“ 哎，可以，要加辣椒吗？”“ 不加不加，就最清淡的那种就好。” 老板笑了笑，往厨房去了。袁子峰坐下来，李琴书这才开口道：“ 哎，本来我的胃养得差不多了，结果过来几天又给我吃坏了。蜀城人感觉无论吃点什么都爱加点辣椒，快把我给愁死了。”“ 哎，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挺能吃辣的呀。” 袁子峰说的是高中有段时间，李琴书去他家和李雨锦待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至今都还记得。那时候李琴书足足在他家吃了一盆的水煮肉片，做饭的厨娘是蜀城人，所以也特别能放辣椒。 都是过去式了，不过这都十多年了，你那时才几岁啊？你还记得？ 袁子峰耸了耸肩。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你说的那个什么，超忆症是吧？对，超忆症。 切，我没事骗你做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好处呀？ 不过说真的，你如果没那天赋加持， 估计高考也考不了这么多分吧。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实力？ 袁子峰眯了眯眼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李琴书，用你那500多分嘲笑我？李琴书挑眉，选择闭麦。老板后来做的西红柿鸡蛋面看上去就清淡了不少，李琴书总算是能下嘴了，填饱肚子，顿时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俩人叫了瓶可乐，坐在靠近马路边的桌子上发呆。蜀城的生活似乎跟他们的生活的城市不太一样，蜀城这边到了下班的时候，人们都是懒洋洋的从公司往屋子里走，大马路上还有躺着晒太阳的猫和狗，每一只都翻着肚皮，随便你动手去摸去，节奏慢悠悠的，特别舒服。有傍晚燥热的风从耳边吹拂而过，恍惚间李琴书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的夏夜，那时候他才高三。李琴书微微合上双眼，有些昏昏欲睡。哎，明天有空吗？ 后天得出发去另一个地方开始下一场签售了，不过明天有一天时间是空的，怎么了？ 陪我出去玩去啊，我一个人过来找你的。 袁子峰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，倒也不再遮掩什么了， 专门来找你的。 他顿了顿，看着李琴书略显讶异的眼神脱口而出， 挺想你的，所以就过来了。 你， 所以你必须陪我出去玩，不去就是对不起我。 李琴书一时间哭笑不得，本来有些旖旎的气氛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 哎，去去去，陪你玩陪你玩。那你没订酒店是吗？ 下午定了，就在你隔壁房间。 嗯，有房间就好，这段时间是旺季，我还担心你订不到酒店，想着要不我们匀一间给你。 哎，袁子峰顿时觉得后悔无比啊，早知道就说没订到了，说不定还能跟对方一起蹭同一间房呢，晚上同床共枕什么的，想想都美呀。不过事已至此了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只能叹了口气。 本来是没了，那个我订了间套房， 就是那个1晚3800的 啊。 李琴书眉头一皱，站起身 走回去退了，另外换一间。 袁子峰来了兴趣了，立马站起身来跟上去。 那个换成跟你一起住。 去问问还有没有别的实惠点的房间。 李琴书一呛，险些咳嗽出来，顿了顿才道， 没有的话我再问问看能不能给你匀出来一间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